生成的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下。 刀枪被子门儿寂静，灯火不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惊云南》。

船提到四乡，我的四肢无力，身上发僵，怎么动死也放不了呢？谢谢大家。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调给调了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南关春天的景况，等待从天红日西斜就奔了前方，匆忙忙走进了村庄内，见路旁有几个小姑乐，神色慌张，只身走上前一礼，说有事相求，要借宿在曹庄。众庄客猛抬头，说好一个孟姑娘，你必是个外乡人，不知道何方。依我劝，你要借宿往别处去，不就是不听话，难免。会让你打一顿，再把你斗绳儿放，住一住，合上你的小命儿，发声问了西方。啊啊！鲁智深一闻此言，匆匆大怒，骂一声庄客。兄弟放光骂一声庄客，该死的孽障，逃存才真可恶，你是令人那气呀。 严肃的批评，但是郑先生还是表示鼓励，给上了四支花篮，童先生也给上了两支花篮，希望红民在这，这确实也是林老的亲口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，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Thank you.

是三生有幸啊，小弟我的福泽不薄。他一闭说着话，不住把凤姐儿瞧。王熙凤早识破他有意的情报，假意含笑说：“怪不得你哥哥他长宽也好。”瑞大爷可真是个多才多姿少年英豪。贾瑞听此话，身上直发毛，说：“嫂子，我常想到府上问安，又犹豫了好几遭，因为嫂子您年轻啊，兄弟我年少。哎，怕是怕叫外人瞧见了，反把那口舌照。”凤姐儿说：“嗨，咱是一家人，有谁把眼挑？得了，有空啊，常来坐坐，一破寂寥。”贾瑞这么一听啊，咧着个大嘴儿笑。他哪知这王熙凤啊，口塞沙，他那他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，心说：“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”王熙凤他爸此事对着那平儿细笑，当时间二人定好计策一条，要叫狂徒爱那糟，爱那糟好糟心吧。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嫂，一向可安老，小弟我问安的来呀。哎呀嫂，哎呀嫂嫂，你可知道？王熙凤写以宣龙，故意的卖弄风骚，笑向着迷信的贾瑞。用眉目轻表，贾瑞这么一看呐，早已昏，爱那昏昏出窍。只觉得六神无主，一挡山崖。闷呐，又有谁？哎呀，谁？谁知道？小贾瑞搭讪着近前，要看那凤姐的荷包，又将她手上的戒指。头的细瞧，凤姐儿说：“哎哎哎哎哎， 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

燃酒头。